角度说真的很好，全世界是你的配角，为了表示你的羊角，有恋人最亲密的嘴角，再骄傲也愿意渺小，为了凸显你的羊角，这角度说真的很好。 叫做头号粉丝。其实我发现呢，粉丝这个身份呢，现在居然还可以成为一个交朋友的渠道。每次碰到呢有相同爱好或者都喜欢强尼戴普的人呢，我都会对对方呢非常有好感，有很多话可以聊。 谁在乎我有得比，答应我遇上你却那么情不自禁，甘愿被你蹂躏，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火星，我越来越注意，多梦也梦到你，就像是我的天地。 你爱我所有爱生气，喜欢我还嘴硬，好面子要加算计， 好想被你吃定， 说话的眼睛带给你微笑的魔力，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，不敢等待的不敢等待的不了，败给你少一根神经，爱上你这是我的命，我们世界连到最多有默契，不敢等待的不敢等待的不 了，亲爱你何必把我抓得那么紧，这是穿的心感谢而已，明明你很自恋，我心中你是第一，你耐心还有爱心，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，拜托你别一直耍嘴皮， Oh my oh my oh my oh my， 什么时候要换取你们呼吸，我越来越在意，做梦也梦到你，就像是我的天地， 很奇怪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，我一不能 狗就蹲下去，一直亲，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爱心。 败给你，爱上你，看不见你会生病。原来我也有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。 你也有温柔的时候，害我抬起头，因为天上下着红雨，不然只是我还没有睡醒。只有一个。我这里只有一个你，既然等于我爱你，爱上你一天又一天又一天， 败给你，我 败给你， 败给你， 我爱上你， 我只靠近 你，想每天跟你在一起， 败给你，我败给你， 爱上你， 我爱上你，我们相信你到最多有默契， 不卑不卑的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

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一遍的假象、哦、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所谓的那表扬，被狗带拍好带着前途要大街的模样怎样，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，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，谁也能不能等往好一点再放，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崇拜，随时随地注意形象，要控制意识不能就跟丢下风人来想的我不想，好莱坞的中国戏院地上有很多收音脚印，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账，哦、oh, 如果鸟人会飞那就让我在空中静一停歇，再次俯瞰这个世界 就哽住了喉，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，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，再见都化作乌有，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，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，走到分岔的路口，你向左我向右，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， 传闻